他眼，吓得我心儿紧，但怕北转身，自埋怨，我自己所差，我先前指望他宽宏量大，却原得来则是过，不问一家的冤家，把心在家道暖，难得一回呀妈，这才是花催睡，睡不能乱得慌，这时候我自得暂且忍耐在心一下，既同心共个大事，必须要全家与他有